据南朝鲜文化日报报道，南朝鲜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2月23号发行一部资料集，揭露了朴槿惠逆贼执政四年期间的罪恶。资料集从13个方面批评了逆贼的崇外卖国、反人民、反统一政治。另外，据南朝鲜评论员报道，南朝鲜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2月25号发表一篇评论，谴责了朴槿惠执政四年期间的罪恶。